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向左右的弟兄姐妹讲，耶稣爱你也爱我，耶稣爱你也爱我。是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早起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跟自己讲说，耶稣很爱我， Amen。 耶稣也很爱我们的家庭， Amen。 每一天早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带着一个重担早起，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忧忧愁愁迎接一天的日子，我们乃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就是告诉我自己说，耶稣很爱我，耶稣也很爱我的家庭。弟兄姐妹，当我们早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做父母亲的，我们很早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耶稣很爱我，耶稣也很爱我的家庭。 Amen， 哈利路亚。是的，刚才我们所唱的，我们全心全意呢都要进入神的圣界，主耶稣的尊贵里面。既然主是那么尊贵的话，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尊贵的、哦、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尊贵的。所以每一天我们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知道随着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烦恼做那个包装，烦恼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每一天呢，我们都要给自己一个鼓掌，自己一个激励。那么当我们自己得到激励的时候呢，我们从神的尊贵、神的圣洁、神的爱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就越可爱、哦、越看就越喜乐。那么我们喜乐，整个家庭就非常的喜乐了、哦、那么我们有一个老伯伯呢，很可能呢就像我们当中一些年长比较年长的啊，弟兄一样、哦、那么呢他借着自己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哦、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哦、我们会想说、哎、自己年长了没有什么可以讲到，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哦、那么讲到呢可能自己认为呢、哦、已经随着年龄了，我没有机会呢能够在小组分享或者在讲堂上、啊、做见证。那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这帮年轻的都是他们的份、哦、那么我们随着年龄呢，我们可能也认为自己没有这种机会的。那么唱诗呢，认为呢自己可能歌声呢已经没有这么嘹亮了、哦、因为随着身体呢可能那个气、哦、那个气呢没有这么的好了。那么呢他想来想去，到底呢我能够为主耶稣做什么。我相信我们上班当中我们已经信主的年长的年轻的都很想为主做一些东西，到底我能够为主做什么。突然呢这个老伯伯灵机一动呢，他突然想起他曾经呢拉过二胡、哦、他就想到为什么我不会为主耶稣呢拉二胡呢。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心爱的二胡呢拿出来拉、哦、那么呢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很专心的在自己的家庭家里面拉二胡。他相信呢神呢必须会喜欢的、哦、所以呢他就跟神讲，神啊，我要很专心的用二胡呢在家庭面呢拉二胡，虽然我不会唱、哦、好像刚才那些诗歌可能我不会唱，但是呢我却能够拉一切歌颂赞美、哦、一切歌颂赞美就拉二胡、哦、他就跟神讲，神啊，至于我和我的二胡呢我都要侍奉你。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上面所看到的经文呢，就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记24章15节，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当时呢，约书亚向这些领袖呢、啊、乡亲父老呢有一个挑战，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呢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愿约书亚在众人面前所说的话，让我们从约书亚的生命里面，从他和他家庭里面，主啊，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也愿神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若还有一些人还未完全认识你的，主啊，你的灵就像我们这些新朋友说话，让他们的心灵在基督你的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知道主啊， 唯有你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我们当认识的神。我们求你自己向他们说话，让你的灵在我们心灵感动，使我们从耶稣亚的身上看到我们的家要全然的在主你的恩惠里面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用一个例子讲到这个老伯呢，他就拉二胡，他就跟神讲，至于我和我的二胡呢，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必定。我相信我们当中呢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像耶稣亚这么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学习，我们侍奉是一个学习哦，我们要学习侍奉我们的神。这是耶稣亚的家庭价值观，这是耶稣亚的家庭价值观、哦、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耶稣亚不单跟神之间，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耶稣亚有向神这样的一个委身的一个献上他的性质、哦、那么他呢也在众人众乡亲父老的面前呢向他们见证，就是我和我的家庭呢要全然的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呢表明了耶稣亚看重他自己的家庭和神的关系，也看重自己家庭属灵的传承，也就是一代一代呢要看到自己的家庭呢以神为首位。在弟兄姐妹，看到我们说每天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的家庭。当我们从神的爱里面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看到我们的家代代相传，以神为我们家庭的首位，家庭呢要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呢我们看到耶稣亚在这里讲到，至于我和我的家呢，也就是从他个人本身呢来讲起我这个字。弟兄姐妹，我神啊，谢谢你今天的爱我，谢谢你爱我的家，从我个人讲起。所以他说至于我怎样的去侍奉神、啊、我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独立体，一个独立的我。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常说，你一个手指指别人，多少个手指指着你自己，就是我。当耶稣亚呢要挑战那些乡亲父老来侍奉神的时候呢，他先讲我个人啊，他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他说呢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耶稣亚的个人在神面前里面所宣告的，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很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信心，我们常认为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侍奉神了。我们刚才用一个例子，这个老伯伯呢他有一只小小的长处呢，他都愿意呢来服侍我们的神、啊、那么呢耶稣亚呢在他生命里面呢，他看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是以侍奉神，是在他的生活生命里面呢以侍奉神呢为他的人生价值观，也就是他整个人生的生命内容里面呢，他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侍奉神。我们看到在耶稣亚记第一章里面，神特别吩咐耶稣亚说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看到耶稣亚呢在他一生生命跟随摩西，陪伴在摩西的身边，操练学习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呢，耶稣亚整个的人生呢尾声呢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侍奉神，是尾声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服侍神，而不是只是在岗位，而不是只是在职责上职分上。就好像我们知道传道人都是把时间，好像在你们看来我们的时间就是服侍神嘛，但是在神看来呢不是只是时间，不是我们的职责，不是我们的岗位，在神看来呢我们要什么呢，我们的服侍呢是要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去侍奉、啊、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侍奉。耶稣亚呢很清楚的知道呢，他要成功，人生的价值观 要在成功呢，我们讲成功不是属世的成功哦，那成功呢的秘诀呢，就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神很清楚的向耶稣亚说呢，你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弟兄姐妹，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激励。我记得我在应该是20年前哦，参加青年团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在那个营会里面的时候呢，可能被人称赞是一个营会分组里面的一个好组长吧。我就得到了一个圆圆一个心之边的一个，里面的就刻了这个字哦。那么呢，这个东西呢放在我的桌子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太久了后来坏了，就成为我的一个很算作是我人生的左右铃啊。就是在这里呢，神给耶稣亚一句话，也是给你和我一句话。一个人生的成功的秘诀呢，就是要以神的话委身进入神的话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操练，这是我们一辈子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学习操练委身在神的话里面。这里神很清楚的指示耶稣亚说，你要昼夜思想，你要谨守遵行神话里面的一切的话，也这里就是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的灵修生活，当每一天我们打开圣经神的话里面，我们去思想神啊这句话你跟我讲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时间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把这句话在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里面呢去默想，这句话去思想。我们的思想里面呢，今天很多人在这种的生活的压抑里面，很多人会有压抑症、忧虑症，也就是因为在生活的压抑里面所想的就是很多很多生活的难题，面对着很多生活的难题的时候呢，很容易人呢就在这个压抑里面产生了这个忧郁症。但是在这里呢，神很清楚的指示神所爱的你和我，神的每一个子民，你要去思想遵行圣经神所讲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以神的话为美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的恩典，我们会失去了很多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神的话里面领受到神透过他的话给我们应许的祝福。在诗篇第一篇2-3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句话，就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这里呢，同样的呢，诗篇的诗人呢，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的话。我们说神的话呢，是我们信士的粮食。作为神的子民呢，我们以神的话为美，我们以神的话呢，成为我们生活里面左右我们的人生。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你在什么处境里你能够结出什么呢？加拉太书所讲的那个生命圣灵的果子，在哪一个处境里面呢，我们都能够在那个处境里面呢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去结出那个生命的那个果子。这里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人生？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把握住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我们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生活的左右啊，就是左右我们的人生生活。主耶稣也曾经这样吩咐门徒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借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相信我们每天都祷告，我相信我们年长弟兄姐妹都会为自己的儿孙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盼望神啊，你听我的祷告，你祈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条件，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进到神的话里面向神祷告的话，进到神的话里面以神的话来祷告的话，神必在他的信实的话里面来成就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边灵修，我们一边以神的话 来祝福我们的家庭，以神的话在我们灵修过程当中来祷告，求神的话来苏醒我们的灵，求神的话按照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境遇里面呢，一进到神的话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祈求呢，我就必给你成就。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亚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是不是也是你和我人生的价值观？第二呢，我们来看耶稣亚个人的心思意念。好，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今天呢我们里面呢的心思意念呢有潜意识的啊，就是潜意识的心思意念，从小呢在我们的生活从 baby 开始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潜意识在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个人的看法、个人的价值观哦，所以呢这些潜意识的心思意念呢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口语、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情感哦，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里面讲呢，靠着神的能力呢能够攻破我们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这些的淫蕊哈。那么呢耶稣亚的属灵兵器呢就是什么呢？以神的意念为他的意念，以神的话语呢来重新呢塑造改造他的意念。这也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进到教会的时候呢，为什么呢教会要培训、要做栽培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我们华人的家庭很多都是拜拜的好，没有一个家庭说不拜的。为什么会拜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位神嘛，是吗？哦，家庭拜拜呢是因为不认识神，把人所什么呢，人手所造的神呢自己所去买的神呢当作神来拜，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迷信很多的一些的恐惧感、很多的迷信用自己的方法呢来去制造神，凝结了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呢在我们的淫蕊里面巩固着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所以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要用心灵呢？要用就是时间花时间呢一直要在旁边呢来栽培，鼓励你们进入栽培班，或者呢鼓励你们进入教会所开办的一些的圣经科，或者进入小组里面。这就是要透过小组、透过各层面呢来什么呢来改造、来攻破我们这个潜意识的意念，使到我们里面的意念呢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意念，使到我们的意念呢成为一个什么呢，以神的话语充塞在我们的意念里面的一个蒙神悦纳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到在耶稣亚记的第五章里面记载，耶稣亚呢在当时呢要去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亚一大清早呢他就起来了，在当时呢他可能那天晚上没有办法入睡，面对着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心里在盘算，我到底怎么的去攻破耶利哥城，我神给我一个工作呢，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神应许的地，那么我怎么的去攻破耶利哥城。也就是今天呢我们遇到很多生活难题的时候呢，我们在盘算我到底怎么的去面对我的生活难题。在当时呢这个耶稣亚呢在很早起来的时候呢，他就靠近这个城门，一直在想我用什么计划整顿起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年轻人呢起来一起的跟我攻破这个耶利哥城。他当时在观察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的记载，那么一面呢站在他面前呢，他看到了一个人，他跟这个人对话，他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呢还是要帮助敌人。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告诉他说呢，我来呢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神的使者，就告诉他用什么方法呢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在七天的时间里面，不是人能够想象得出的这个计划计谋，在七天里面他饶城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耶利哥城的倒塌里面到底带给我们的人生的启示是什么？我们学过，我们相信我们这些长辈的弟兄或者未信主的当中的这些年长者，我们人生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挫折，但在这个人生挫折里面，就好像 这个耶稣亚来到这个耶利哥城里面，他如果不是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只是他一个攻城的这个方针的话，他根本很难去攻破这个城。但是呢，当他在思索委身在神的话里面啊，跟神建立一个委身的生命关系的时候，神就指示了。我相信啊，我们瑞玲姐妹的妹妹哈，谢谢她。每次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她都很恩待我们这班神学生哦。在这里呢，我真的谢谢她哈。那么呢，我们刚从上海回来，那么我就开始要做这个账啊，就是要去做一个账目了哈。大概我们花多少，要同学啊要花多少钱？那我就做的过程当中，我就哎，为什么差了那个数目有一些差二了？我就找来找去啊，我就是用人的方法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找来找去，我没有办法找出那个数二到底为什么会差哈、哦。后来呢，我就开始跟神讲，说神啊，我用你们知道这个差二在哪里哈、哦？我不知道，我已经看了，我因为是一个学生，神交给我要做一个总的数目出来哦。我说看了一整天，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一直看，我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差二在哪里。后来神给我一个感动，不到一秒钟呢，我就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以我们的潜意识的意念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正如我一样。我花了一些时间在那边潜意识的意念里面，这些做法哈，每一年我带同学出去的时候，或者我在教会带人出去的时候呢，我自己已经做了，我知道怎么做哦。我的潜意识里面告诉我，我知道怎么做，我没有好好的去在神的面前先寻求神，说神啊，你来指示我应该怎么做。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还是在那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突然呢，我说为什么不寻求神呢？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一秒钟呢，我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了，而且做的比我以前做的更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亚呢，以神的意念为他的意念。主耶稣向门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呢，要注重神的主权、哦、我们要注重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凡事呢以注重神的主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呢什么呢东西呢都会加给你。最大的东西呢就是智慧，人生的智慧，对吗？人生的智慧，当我们有人生的智慧的时候，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就可以从神给我们的智慧里面得到人生的那个亮光，能够透视我们的人生，透视我们一天的生活，我们就不会进入这个挫折里面，进入那个问题里面，直到这些问题挫折，直到我们呢产生了很多的压抑、哦、或者是直到我们的精神呢产生很多的困扰。在以赛亚书55:9里面，神曾经透过以赛亚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么说，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看到耶稣亚以神的意念为他的意念，以神的话语呢来攻破他过往的一切潜意识里面的这些意念的时候呢，当他去围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就攻破了耶利哥城。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所信的神呢，也就是耶稣亚所信的神。当神，我们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亚如何的行事为人，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那么呢，我们看到在第三点里面，也就是讲到耶稣亚个人的言语行为。好，耶稣亚个人的言语行为，我们从摩西五经，从耶稣亚记里面知道耶稣亚呢有美好的这个见证。很简单的，或者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是在民书记13里面记载耶稣亚呢跟10个胖子还有家人呢被派遣到迦南地去归探的时候，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10个人所讲的话都是非常消极的，直到人心都消化了。 但是耶稣亚所讲的话是在神的话里面，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里面，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积极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家里面要产生美好的家庭关系，产生美好的福分呢，我们要很注重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还有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所带来的那种积极的话语所带出来的那个行为，带给我们家庭生活的那种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看回圣经箴言，如果你打开箴言哦，这段时间我都去默想箴言哦，箴言给我们很多的智慧的原理哦，箴言很讲到很多原理，有关原理的问题哦。那么呢，我们从赵荣基很，其实赵荣基很早呢就一直用积极的话语来宣告他们的教会，用积极的话语呢来把神的话呢来祝福他自己的家，祝福他的教会哦。那今天呢，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家？我们是不是以神的话语呢来祝福我们的家庭，还是用我们的话语呢来使到我们的家庭产生很多的一些问题？这次我有机会跟我的教会去这个营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个纳闷哈，我不知道要不要跟这个姐妹谈一下哈。这姐妹就带她的孙女到这个营会去，其实这个孙女很乖巧哈，真的是非常的乖巧。我认识她很久，因为我曾经牧养过她，那么我就称赞她孙女，哇，姐妹你的孙女很乖巧又很漂亮哈。她就一泼一个冷水给她的孙女，哪里会漂亮？哪里在家里很不听话的，哇，就很多这些话语就来了。兄姐妹，这是我们华人家庭里面的习惯的言语，是不是啊？我们很喜欢哦，可能早期一种迷信的观念，把孩子压得低一点更好一点，压他。我过了两三天，我看他孙女很乖巧的去吃东西，又在称赞的话，又在讲，哎呦，我说我不要再讲了，我对他的孙女很难过，很，哎呦，我说他的孙女不懂难过，他孙女说以后他不要来了，我问他说，明年还要来吗？不要来了。我说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亚看到的东西，跟那十个探子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就是那块牛奶流蜜的地，但是耶稣亚所带来的是积极的，我们可以去，但是呢，这个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够去。弟兄姐妹，从这里呢，我们再看回我们的家庭的营造呢，是要用祝福的话语呢祝福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都会有挫折感，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儿，可能功课成绩不合我们的理想，我们怎么的去积极的祝福他，积极的鼓励他，还是我们一直把这个成绩成为我们家庭的盼望？家庭的价值，这张文凭就是将来他的荣耀，我们就一直以这些呢看为好美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给我们的家庭呢因着很多的事情呢用消极的话语呢使到他的心智呢受到摧毁，包括我们个人啊，我们个人如果我们一直讲很消极，对我们来讲，自己来讲，英文叫 condemn 嘛，就是贬低自己的话，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抬起头了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价值观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被看好了。弟兄姐妹，有多少个人举起手说，不是牧师你讲的，不是我活到多少年岁我仍然要去服侍我的神， Amen。 有没有这样说，我活到多少年岁我还是喜乐的？我告诉你，我昨天去看我的叔叔，我很难过，我非常难过我的叔叔。我告诉你，我讲出我叔叔的，他是我家族里面，他今年77岁，去纽西兰留学的，做过校长的，做过教育部的失学官的，但是他退休的时候他不敢面对他退休，他一直跟我婶婶讲，你不要告诉人家我退休，他就不出门了。英文很好，中文很好，是我家族的光荣来的，那个时代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年长的弟兄的，但是他切不出门。昨天我去看他说，他整个人瘦到不可以再瘦，就是天天关在家里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自己的言语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要用神的言语宣告祝福我们自己，我们要用神的言语祝福我们的家庭，正如耶稣亚一样。耶稣亚怎样的在神所应许的话里面看到这块地，就是我们要拿。 我们一样的，我们从神的爱里面，神的话里面看我们的家庭不错。我们常常很喜欢念一个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经页面呢，就是我们家庭里面就是在难念的经的这条路上，不是在哈利路亚的路上。所以呢，我们要从我这次很感谢主，我看到他们这一对夫妇，谢谢他们请我们吃，在吃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们家庭处在一个非常轻松的那种的关系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去年我们在一起只有他接待我们，有看到他先生，这是男的能够看到他先生，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的去看我们的家庭，用耶稣亚窥探这个地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指示。耶稣亚所说的，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用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家庭。在我牧养的当中，有一位弟兄非常关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40多岁的时候呢，太太就去世了，也就是他父亲养大了这个孩子，这些孩子，直到父亲年比较年长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很关心父亲的救恩问题，他就问我说，王牧师，你可以去探望我的父亲吗？因为他是海南人，我也是海南人，我们说海南人有一种suki，有很多海南人在当中啊，suki，所以suki我们要在族里面奋力，suki我们要在族，是吗？很多suki在这边啊，哇，很好，感谢主，我要看到更多海南，更多suki信主，好，海南人啊，suki就是我自己人啊。然后他就叫我去探望，我就问他，我说，弟兄，我要知道一下你的父亲的情况是怎样。他就跟我讲他父亲怎样养大他们。他说我父亲呢，到了现在呢，我已经有孩子住中学了，但是我父亲仍然还是关心我们。他说，我就跟他讲，你怎么年岁怎么大呢？父亲眼中看你还是孩子，那么后来我就去医院的时候去探访这位他的父亲的时候，我就跟他父亲讲，我说你孩子很体会你爱他的心，知道你一直挂念他，但是一样事情呢，你现在呢没有办法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一路来他是住马来西亚的，他有一样东西呢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你能够迎接这神呢进到你的家庭里面，进到你的心里面，然后呢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为你的家庭求平安求祝福，因为就是因为父亲爱孩子爱儿孙的心嘛，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孩子们在一起，但是他能够用祷告来祝福自己的家庭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用祷告的话语呢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当我们看到家庭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能够说出一些祝福的话语来化解我们的家庭的这些的问题。第四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亚个人拥有的物质和财富，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在诗篇127篇第三节这么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所赐给的，我们的赏赐，所以呢耶稣亚把这些儿女把家庭呢看为个人的财富，看为个人的财富，也就是呢他把这些家人呢不是只是看成一个关系，乃是看成是神托给他的这个财富，托给他的一个产业，所以呢他要好好的怎样呢去管理这些产业，好好的呢去看守这些财富。所以呢在耶尔书一章二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尔书一章二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掠夺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给后代。耶稣亚很盼望他的属灵传承呢就是代代相传，耶和华神是我一家之主，他拥有最大的财富都是在神里面，所以呢他要把这样的一个财富呢怎样呢留给他家庭，属灵的传承最大的财富就是在家庭。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最大的财富呢就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是神要我们去支持的。2001年12月31号我们教会有一个通宵祷告会，弟兄姐妹感谢主，不是我的精神很好， 在清晨两三点的时候，大家都很累，很容易大家都会入睡。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师父把我带到他的圣宝座前，就有一句话跟我讲：支起神的恩典，你去拿神的恩典。当时我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或者一个图像，就是看到我一只手一直在拿，一直在拿，一直不断的拿。当我从我的教会被神呼召进入神学院出世的时候，这个图像后来有一段时间模糊了，我忘记了。突然有一天，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呢，突然这个图像从我的意念里面再出来了。我发觉到呢，神就是那一个要我们向他自己恩典，我们一切的财富都在他里面，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说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弟兄姐妹，作为神所爱的儿女，神爱我们，神也要我们回到他的话里面，向他支起恩典，支起他给我们的应许的祝福。我们看到赵雍基牧师就是这样懂得进入神的话里面去支起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是不是一样的，能够进到神的话里面，把神看为我们全家的财富，然后呢把这个财富遗留给我们代代相传，使到我们的家人呢都拥有这样的一个财富。所以呢，这就是耶稣亚很清楚的看到他个人拥有的物质和财富呢，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都是在神所赐给他的话语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读圣经神的话的话，是不是我们一样的看到我们的财富呢，都是在神的话里面。正如神在2001年12月31号清晨的时候，让我看到了一个属天的意象，就是去向他拿恩典。当我过了一段日子，我整个人在重新看到这个意念的时候，当我家庭有什么事的时候，我说神啊，是你给我的印记，我要跟你拿恩典。弟兄姐妹，这也就是神给你和我的印记，我们要跟神拿什么呢？恩典。好，我们来看耶稣要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吃丰盛。耶稣亚呢很重视家庭，耶稣亚很重视家庭，清楚知道家庭是主要的单位，他要带领全家侍奉上帝。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默默的一直不断的为我们的家庭祷告？虽然我们的家人可能没有办法有什么的岗位，什么的服事，当神刚才我们说神看重的就是我们委身在神的话语面，以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生命内容的服事。耶稣亚呢是一个灵性的父亲，是家庭里面一个属灵的领导者，他是一个灵性的父亲，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领导者。所以在耶稣亚记24章14节里面讲到，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是义的侍奉他。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喜悦的祷告。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会自然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吗？不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说主啊，求你借助你的灵，借助你的话语，给我一个敬畏你的心，给我一个敬畏你的灵。好，所以呢，我常常跟为自己和神的关系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敬畏你的心，敬畏你的灵。我们看到耶稣亚能够挑战这般乡亲父老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可见耶稣亚他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灵性能够见证的一个好父亲，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领导者。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用耶稣亚来讲的时候，耶稣亚是一个男性，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我们的年长的姐妹，或者我们家庭里面唯一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学习把我们看成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引导者。我相信神把我们从一个家庭里面拯救，必有他的美意在当中。就好像我是第一个信主的人，我是第一个信主的人，我相信我自己这个信念，你信主，你与你的家人必得救，成为我看到我的家人因着神在我身上的拯救，神的救恩必要留到我的家庭，我要成为我家庭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引导者。现在我一直不断的为我的家人祷告，我也找时机呢要把这个见证带给我的家人。感谢主，我的家人一个一个的信主。当在神引领我要离开我的神学我的教会的时候，我向神求见证的时候，那时候我弟弟还不信主， 1990多年金融危机，我弟弟突然失业，我的两个字还小，看到我弟弟就在我家楼下，因为他把孩子送过来嘛，就在我家楼下很悠悠愁愁的坐在那边。那么每次要去教会我经过的时候，当然做姐姐的心里面很难过，因为妈妈又不在了，心很难过，心里面在想我怎么帮这个弟弟，弟弟这么悠悠愁愁在那边坐在那个楼下那个主屋的那个园地里面哈、哦，失业嘞，你看我年岁多少，我弟弟年岁多少，什么？所以我在想怎么办，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在求印证的时候，后来我就跟神讲说，我要跟我的弟弟做一个见证。我提起电话，我跟着我弟弟讲。我说有一件事呢，我要跟你讲，今天我要跟你做见证，你不要去寻求任何的神了。因为我弟弟呢，我家里没有拜偶像，但是我这个弟弟有事的时候可以从新加坡追到游湖的那种哈。我说你不要再去问任何的神，我跟你祷告，我跟你祷告，求神给你恩典，给你事业，神是在他的身上做工。他现在其实实在还好，去年的好，去年我离开我的教会，去年他信主也去年全家归信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是我们的家庭的属灵的引导者。我们看到耶稣亚是一个信仰的父亲，他明白上帝的信仰，当他向这些乡亲父老挑战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正如我刚才跟我的弟弟挑战，你什么神都不要去问了，你什么都不要去问的哈，也不要问到新加坡到游猴、哦、可能有些人都会问到哪里呢，泰国去。所以呢我跟他讲不要什么都不要问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亚是一个信仰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是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是不是切实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耶稣亚切实的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要切实的知道，无疑呢我们切实要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切实的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也切实的知道我们家庭的一切恩典呢都在神里面，所以呢我们才也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呢介绍到我们的家人的身上，直到他们也从我们的信仰里面呢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念要相信我得救，我与我的家人必得救。我们的信念要相信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从我的家庭里面必然神有恩典要临到我们的家庭。我们要这样的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为我们的家庭祷告，我们寻求机会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主那边去。今天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信主，一些的青春布道会，一些大型的一些的机会，当他信主之后呢，不要忘记把你带回到你自己的教会来， Amen， 带回到你自己家，这个就是你的属灵家庭，把他带回到你的属灵家庭里面，跟你一起的敬拜这个神。我们看到耶稣亚是一个教导的父亲，他是一个教导的父亲，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遵循上帝的话。我们从耶稣亚记24:15来看，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你就可以拣择所要侍奉的神。他教导当时的乡亲父老，这些乡亲父老跟随了他一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10多年的征战，在这个迦南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向他们挑战，他教导他们，如果你们认为不好的话，他以他的认识神的生命呢，来在他们面前呢挑战教导他们，如果你认识你认为不好的话。同样的，我想问弟兄姐妹，有人认为神不好吗？有没有？有人认为神很好吗？有吗？哦，这样少人举手啊，没有人举手。有人认为神很好吗？有人认为我们的神是 Amen 哈利路亚的神吗？ Amen。 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未认识主的？有吗？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没有？你有没有带新来的？你有没有带新来朋友的？举手。好，我们看到耶稣亚是一个教导的父亲，他遵循上帝的话，就因为他是一个教导的父亲，他向这班乡亲父老挑战的时候，你们如果认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们可以做你们的选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最好的神，我相信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我们曾经拜过我们要拜，尤其我们海南人 Suki， 自己是以主动为为最重要，对不？啊，对不对？啊，是吗？主动是吗？自己我们很难很看重我们的上一辈祖宗的，哦，祖宗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海南人的淫女呢，要攻破呢，就是要束缚他们，哦，生前尊重自己的长辈，哦，要束缚他们这样的看到。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亚是一个教导的父亲，遵循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随着年龄，我们在家庭的时间会比较多了，是吗？这个是很必然的事哈，哦。我们就以圣经神的话打开来读，让神的话成为我们口中，看到我们的儿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他的神的话来什么呢？勉励、来鼓励、来指示他们。好，让可能呢，我们家庭里面还有一些孩子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从我们的身上做一个美好的选择，就是选择侍奉，跟我们一样的相信神。耶稣亚是一个服侍的父亲，啊，他的侍奉呢，成为他的家庭的好榜样。所以他说呢，至于我和我家呢，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可见他的侍奉呢，知道他年岁已老的时候，24章最后那几节就是他的遗言，他仍然呢认为呢，侍奉神是最美好的，侍奉神是最美好的。从你们的这个姐妹的家庭里面，我看到那种的喜乐美好，在这个家庭里面侍奉神是最美好。你问你们的师母，我跟神讲，神啊，我要侍奉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年岁，他说我侍奉到最后那一分钟，最后那一分钟。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的话语都成为我们众人的一个鼓励，说神啊，我要侍奉你，绵长的说神啊，我要侍奉你，当教会叫我做招待员做什么的时候，我都愿意，我愿意。弟兄姐妹，我们越活动就越有力。当我这一次去年我有参加我教会的营会，去年有一些老人家哈，啊，不可以说了，年长者我没有看的。这个营会我看到一个年长者啊，我说姐妹，去年前的你跟去年后的你一样嘞，你还是那样的潮气的。他今年83岁，我们有些弟兄也是80多岁，他们仍然很有潮气。为什么？因为他以侍奉神为美，他仍然参加小组，仍然站起来做招待员。弟兄姐妹，我们要以侍奉神为美，哦，当我们以侍奉神为美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潮气。其实我每天都跟神讲，我说神啊，我们的女士教会姐妹长老他，他看过我的毕业照哈，我就跟他开玩笑，你看我的毕业照呢，不好看，很难看，哦，我就是看到我的毕业照很难看，我就跟神讲，神啊，我的毕业照真的，我改次给他们看啊，很难看，因为很累很憔悴哦。我说神啊，你给我属灵的阳光，属灵的潮气哦，我要属灵的潮气，我不要人家看我的时候是那样很累很腿伤呀。我说神，我不要。弟兄姐妹，我们一样的说，神啊，你给我们的属灵的荣光，属灵的潮气啊，我们可以为自己向神说，神你要给我属灵的阳光，属灵的潮气。我们看到耶稣亚呢，他是一个服侍的父亲，他不当服侍神呢，他同样呢用祝福呢来服侍自己的家人。至于我和我的家呢，必定要侍奉神，用祝福来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看到安提亚教会是一个用祷告、进士祷告侍奉神的教会。今天很多人看到以为说祷告呢，人家看不到，不是侍奉神，当神很看重我们个人用祷告的服侍。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祷告在家庭里面为你的教会祷告，这就是一个服侍。弟兄姐妹，以你们的人数来讲，只要有一个人呢，每一个人花5分钟的话，每一天你的教会就是在你的祷告的那个复兴的火炉里面，在那边怎么怎样呢，得到神的恩典的祝福。我们要从这里看到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的五分钟呢是非常的宝贵的，你也就是站在家庭里面来服侍你的神，正如耶稣亚他以服侍神为美。当我们有这样的看到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属灵的荣光，我们不是常常显在那个很腿上里面，就好像我叔叔，我们借得很可惜。我跟你讲，我的神很非常棒，他也是圣哥老的老师，他退休的时候他就是学画画，告诉你他的画画，昨天我去他家，他给我看到啊，《新洲日报》《联合早报》上 曾经出过他的广张静坤哦，我不懂几首，他画画非常棒，是教师哦，退休教师的可以画啥？退休过后可以画。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延续呢，就是神要从我们的延续里面看到我们怎样的积极的活在他的身体里面。延续不会压倒我们的 ，Amen。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自己定自己我的年岁怎么样，我的年岁怎么样，我的年我瘦瘦就是这样，现在已经瘦瘦，昨天我看的时候呀很瘦，我瘦瘦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但愿今天我们一同的在神的话里面，从耶稣亚的个人看到耶稣亚怎样的去看他的家庭，这样成为一个家庭的属灵的引导者。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说神啊，我愿意学习，我愿意，虽然我过往还不认识神，或者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才认识神，我对和神的话的认识不多，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打开圣经慢慢的去读。当我爸爸信主的时候呢，爸爸已经安息主怀了，他差不多80多岁 才从我身上慢慢认识主。我每一天呢，就是可以是见影子的话，我就用神的话跟他一起读，读海南话，然后呢就他晚上的时候睡不着，我就特意把一些小册子放在他身边让他看。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生活生命时间，好，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哈利路亚的人，不错，生活一样很多的问题，家庭一样会有问题的，是吗？但是呢，我们却要成为家庭的祝福，好，用神的话来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的说，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耶稣亚所依敬的神，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认识的神，神借着圣灵把耶稣亚的生平写下来的时候，乃是给我们的启示，教导我们怎样从耶稣亚的身上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位神。我在当中像我们这般神所爱的，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的，你我站在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挑战，正如耶稣亚挑战那些相信父老这么说，如果你认为选择侍奉神为好，你就应该做选择。弟兄姐妹，让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从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在看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说，神啊，我谢谢你赐给我家庭，我们愿意学习把我们的家庭向神祷告。如果我们弟兄有愿意从今天开始呢，学习从神的话里面去认识神的，有愿意让线上这个心智重新建立和神美好的关系的，我向你们投放，就是很自动的出来向神说，神啊，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我相信神的灵向我们说话，今天你回应不是回应我，正如耶稣亚向这些乡亲父老投放的时候，不是回应这个耶稣亚，乃是回应他们说认识的人。是否我们有这些弟兄姐妹愿意的回应，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和神的关系，愿意出来做神啊，我愿意，我愿意成为我家庭的一个祝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好，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成为家庭的一个流通花子来祝福我们的家庭，还有吗？还有没有人弟兄姐妹一个愿意的心？正如我在这么多年里面不是神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家庭的重要性，我没有忽略我的家庭，我看到我的家庭要认识神，虽然是我是第一个认识神的，我看到我的家庭要认识神，我一个愿意的心，我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在我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在我父母亲健在的时候，在我的家庭我的弟弟面对事业问题的时候，当我的姐姐身体软弱的时候， 神啊，我就是那一个把神把信仰带给他们的那个人。弟兄姐妹，是否我们有个这样愿意的心？耶稣要的挑战成为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挑战。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要侍奉神。耶稣要与神为他一家之首，耶稣要看为侍奉神是一种美好的事，他要把他的信仰带给他的家人。是否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神让我在今天能够跟你一起的，从耶稣雅的身上得到教导的时候，我们求神自己将耶稣雅的形象，耶稣雅带领全家人归向主侍奉神的那个信心，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家是要蒙恩蒙祝福的。当我们家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家庭面对现代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耶稣雅如何的在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怎样的去仰望神。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愿意祝福我们的神，神祝福你们。